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关注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冰雪选手们正在海外的训练基地进行北京冬奥会的最后备战和冲刺，他们对于北京冬奥会充满了期待。而同时呢，这一次北京冬奥会上有几项澳大利亚首次参与的冬奥项目，这也会使关注电视转播的澳大利亚民众了解更多的冰雪运动。然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来关注日本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日本此次疫情和美军冲绳基地的密切关系。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听专家介绍北京冬奥会的数字人民币场景对于数字人民币的积极推广作用。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眼下正值盛夏当中，但是正在备战北京冬奥会的澳大利亚选手们正在海外的冰雪基地进行最后的冲刺备战。澳大利亚冬奥代表团团长利普舒特日前呢接受了中国新华社的采访，他说对于他们这些正在海外备战的运动员教练员来说，北京冬奥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未来这几天里呢将是代表团最忙的时候，因为呢再有3个星期左右，最早一批的澳大利亚冬奥选手就会抵达北京。据利普舒特介绍，这次澳大利亚冬奥代表团共计有100余人，其中运动员40多人，涵盖了24个项目。他还特意说，从前期测试赛的情况和运动员们的反馈来看，北京冬奥会的场地非常棒，虽然我们还没有见到所有场地，但是我们期待着不久之后在北京亲自去体验。下面呢，我们就来听澳大利亚几位冰雪运动员通过短视频表达他们对于北京冬奥会的期待和祝福。澳大利亚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萨西姆说，他对北京冬奥已经迫不及待，这是他参加的第3次冬奥会。在测试赛期间，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赛场的设施非常的专业，雪道也很酷，能够有机会在奥运赛场代表自己的国家来体验伟大的中国文化，他感到非常的荣幸。 Hi, I'm Sammy Kennedy Sim, and I'm so excited to be coming to Beijing 2022 for my 3rd Winter Olympics. We've been so warmly welcomed here for the Olympic test event in November, and I can't wait to prepare for the rest of the season. We've got racing all the way through December and all the way through January. The facilities here at Secret Garden, our Olympic venue, are amazing. Everything is so professional, and the ski cross course looks so cool. I can't wait to get back on it in February.The Chinese have been so welcoming for us, and we're really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represent our country and experience some of your cultur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welcoming us with open arms to your beautiful venues. We can't wait to experience your great culture and experiencing a fantastic Games here in February 2022. 澳大利亚滑雪运动员布考克斯说，自己呢将迎来第4次冬奥会，中国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也期待着再次前往中国参赛。他说，我热爱中国的文化和人民，我相信中国会奉献一届非常精彩的冬奥会。 The Yangjing track is unreal. Thank you so much for putting it together. To have the course that's so unique and so much fun is unlike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To have all the facilities there is doneAn incredible job, and we are very thankful for it. Everyone who we met for the test event back in October was super lovely and helpful. I cannot wait to come back in February for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2022. Hey everyone, Chikara Anthony here, freestyle mogul skier, gearing up, getting ready for my 2nd Games in Beijing in February, and I can't wait to get there. We've skied World Cups at Taiwo Ski Resort, just up the road from the freestyle venue, and always love the course there. They build a really great course, and can't wait to see what they bring for us in February. Hi everyone, Bree Walker here, pilot of the Australian bobsleigh team, And chasing winter for me really is just a way of life.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I've spent a summer in Australia, but everything that has gone into living my dream has been totally worth it when I can do what I love every single day of the year and travel to beautiful places in the world like this. Hi everyone, Britt Cox here. I'm so excited to compete in what I hope is my fourth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China. The place holds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It's where I won my Crystal Globe, so I'm so excited to head back there. I love the culture, the people. It's so incredible to be somewhere that's so different to home, but I'm sure China will do a fantastic job and put on an epic Games. 好，刚才呢是几位即将来到北京参加冬奥会的澳大利亚冰雪选手发出了他们对于北京奥运会的祝福和对冬奥赛事的期待。澳大利亚此次呢有一个突破性的参赛项目，这就是冰壶。澳大利亚的冰壶混双组合塔利基尔和迪恩休伊特将首次代表该国出征这一项目。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冬奥会的冰壶资格赛上，他们是以6-5战胜韩国组合，获得了混双项目的参赛资格。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冰壶队将首次出现在冬奥的正式赛场上。澳大利亚奥委会首席执行官马特·卡罗尔说，在北京冬奥会上会有更多的年轻澳大利亚选手登上世界的冰雪舞台，而很多澳大利亚人将会是第一次看这些冰雪运动。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仅在1月12号这一天，日本当天的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就超过了10000例，标志着日本第6波疫情的正式开启。据日本媒体介绍，这是从去年9月9号以来日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次超过10000例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呢，日本单日新增的最高数据是出现在了去年8月20号，为25000多人。 重要なことは国民の命を守り抜くことです。未知なるウイルスとの戦いですが、十分な備えをした上で、過度に恐れることなく、国民皆で協力をして、この状況を乗り越えていきたい。 这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电视讲话，他说，为了避免出现医疗资源的紧张情况，政府要考虑改变当前实行的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全部收治入院的做法，转而是根据患者的严重程度区别对待，轻症或是无症状者可能被要求居家隔离或是入住酒店隔离等。目前日本首都东京仍然是新增确诊病例最多的地方，而日本的冲绳呢，这个数字也高达了1700例左右，为史上第二多。日本的新冠疫情迅速恶化和冲绳的驻日美军基地爆发疫情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日前呢对媒体表示，日本国内的新冠疫情加剧的原因很可能呢和驻日美军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此前日本政府以美军方面进行的基因分析结果尚未出来为由，没有明确表示本轮日本疫情和驻日美军有关系。而基于基因的分析结果，官方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他也正在等待当中，并表示极有可能相关。驻日美军有70%是驻扎在日本的冲绳。去年12月中旬，位于该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汉森军营就首次爆发了聚集性的疫情。此后呢，冲绳地区疫情开始持续恶化，确诊人数从今年开始一路飙升。据日本媒体报道，美军基地被视为是引发冲绳这一轮疫情的震源地。而这背后则是扯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包括了驻日美军所享受的优待，以及日美地位协定的修订问题。因为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第9条规定，美军是不适用于日本法令的入境相关手续，因此呢，可以免除日方的各种检疫要求。美军基地人员的检测防疫措施全部交由美军，也无需告知日本的相关信息。因此呢，根据这一特权，美军人员进入日本如入无人之境，早已成为日本防疫链条的一大漏洞。 もう対応が遅い遅い、マスクも全然しない、してる人もまばら、もう酔っ払って大騒ぎ。 今更って感じですね。全てに対関して対応が遅すぎる。普通に先週までもマスクしないで酒飲んで歩いてるのは見てるし。 这是日本媒体采访美军冲绳基地的一些民众的时候呢，他们表示美军基地引爆了这次的疫情。 许多军人出门不戴口罩，美方防疫措施不足是重要原因。很多驻日美军士兵在基地之外不戴口罩出入餐厅、酒吧等等公众场所。尽管冲绳县政府对此有所要求，但实际上针对美军的管理确实不易。目前冲绳岛内已经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那霸市内的繁华街道以及国际通大街人烟稀少，商店早早就关门了。虽然此前防疫中有过类似情况，但是这一波疫情呢，确诊人数如此的快速大量增加实属首次。根据日美地位协定的特权，美军人员进入日本如入无人之境，早已成为日本防疫链条的一大漏洞。其实早在去年12月中旬，就冲绳美军基地爆发疫情一事，日本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就要求美方采取万全措施，防止感染进一步扩大。日方请求美方停止军人从美国入境日本，并要求美军对汉森军营相关人士下达外出禁令。而美方的海军陆战队中将詹姆斯·比尔曼表示说，为了阻止病毒扩散，他们也积极地做出了应对，但是美军的外出呢仍未被限制。据当地媒体报道，2022年开年之初，冲绳一天里就曾经宣布过235个美军基地相关人员的确诊病例。冲绳当地媒体琉球新闻报道称，已经有人将美军基地揶揄为有洞的水桶，批评日本政府不顾国民的安全。为了应对奥密克戎，本来是采取了相当严格的出入境措施，但是呢，却把美军基地的防疫管理交由美军自身决定，导致了疫情的漏洞。最终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应措施，和美国政府在1月9号发布共同声明，宣布14天之内对驻日美军进行出行的限制。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一措施的实施时间感到了遗憾，在疫情快速蔓延的时候呢，到了现在才采取措施可能已经晚了，此后应该要求美军对此事进行深刻反省，并令其和日本采取相同的防疫政策。据日本媒体报道，半个世纪以来，冲绳已经成为了日本和美国一个主要的军事中心，但实际上冲绳当地和美军基地的冲突一直是不断的。当地民众表示，他们长期受美军基地的噪音以及士兵犯罪等问题的困扰。在这次驻日美军带来的防疫隐患爆发之后呢，日本国内的批评声浪进一步升温，呼吁日本政府要修订日美地位协定的声浪不断，是否应该撤走驻日美军的呼声也在不断的加剧。但是目前日本政府的态度呢，仍然是较为明确，像岸田首相就表示没有修订协议的想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5月15号，冲绳县将迎来所谓从美国回归到日本的50周年，而如今冲绳的普天间基地的搬迁计划仍在进行当中，这个地区与中央政府和美军之间的牵绊依然是存在着，各类冲突仍在发酵，矛盾依然不断。可以说50年过去了，面对冲绳所面临的复杂状况，欲求解也是难解，当地政府也感到无能为力。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奥密克戎冲击之下，全球的乳制品的价格飙升至数年的新高。随着美国乳制品近日期货价格大幅上涨，对于很多美国民众来说，他们首先发现呢，日常大量食用的黄油、奶酪等价格进一步飙升，这也使得美国本来就已经高企的食品通胀压力进一步升高了。由于奥密克戎毒株的冲击，导致了全球的乳制品供应减少，价格上涨，乳制品厂的停工率上升。同时还有一个更加长期的趋势在起作用，这就是美国的牛奶产量正在下降，谷物价格飞涨，喂牛成本在提高，因此农民们不得不缩减他们的奶牛畜牧数量。好，详细情况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的分析报道。 作为乳制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呢，美国国内的乳制品价格相对于牛肉等其他主要食品类型来说，在疫情下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不过在奥密克戎的攻击之下呢，相关商品期货交易价格依然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报价，黄油期货价格已经达到了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乳清价格则达到2014年以来最高水平。此外，奶酪和牛奶的期货合约价格也是升至一年多来的新高。 这种涨势在节假日附近进一步显著。从批发价格上来看，黄油最近三周的单周涨幅分别达到了7.53%、8.78%和12.05%。而除了节假日期间的需求强劲之外呢，奥密克戎也是进一步助涨了行情。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场和加工厂的人员感染量增大。那此外，在疫情之下，随着谷物、饲料、能源等价格飞涨，喂牛的成本也在提高，所以农民们不得不缩减他们的奶牛畜牧数量，而没有被屠宰的奶牛也可能面临饲料减少，使得牛奶产量越来越少。乳制品供应量大幅减少，乳制品下游的制造商们也因此不得不承受更高昂的成本。而从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上来看，全美牛奶的零售价格也已经升至了201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农业部在12月15号更新的报告中指出，由于奶牛和牛奶产量持续减少，预计牛奶价格在今年将会进一步的走高。在价格上涨的同时，随着奥密克戎的传播，部分产品断货也使得美国超市空货架的现象是再一次出现。那受此影响，包括沃尔玛、克罗格在内的大型零售商的股价也在隔夜周二交易中是逆势收跌，而这也进一步加剧了通胀担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就是数字人民币。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作为本次奥运赛事的一张金融数字名片，数字人民币的热度再次攀升。据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官方银行合作伙伴中国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告诉媒体的记者，该行在冬奥现场的中国银行网点、签约酒店等等，外籍人士用境外手机同样可以开立数字人民币的钱包。该行将可以提供钱包兑换、充值、赎回等全流程的服务，实现冬奥安保红线内的全产品、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应用服务。而稍早之前，央行也透露，数字人民币的北京冬奥试点场景建设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据央行相关人士介绍，数字人民币能够在冬奥赛场的全景式的使用，可以让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充分感到中国数字经济的新成果，成为本届冬奥会的一大亮点，也会推动中国金融科技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据了解，数字人民币在冬奥场景下的使用已经过严格测试，参与支付场景建设的多方机构目前已经陆续进场。除了冬奥场景应用之外呢，其实数字人民币的 APP 上架之后也是掀起了体验的热潮。截止到2021年1月10号，华为商店的下载量达到了593万次，而上架的首日呢还不到1万次， OPPO 商店下载量近90万次。多家平台表示，数字人民币的试点版 APP 上架之后呢，日均新增推送数字人民币的钱包用户数量超过了10倍。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面对面节目的记者麒麟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计划研究所研究员樊明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在冬奥场景中的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对于未来中国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有什么样的意义。 冬奥会的举办实际上是提供了数字人民币的一个试点。我们也知道这数字人民币它现在实际上还脱离不了中心化，它要依靠人民银行的认证，所以它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试点，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通过这个 APP 实际上就更多的体现了一种支付方式，更多的体现了一种支付方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它是具有一个试点性、案例性的一个意义，应该说是对方便交易应该有很重要的及促进作用。冬奥会我们也知道，既有中国运动员，也有国外的运动员，所以呢，如果能让国外运动员也参与到运用的话，那也有一定的案例性、示范性意义。我觉得更主要的来说，就还是这种案例性的、示范性的意义。 数字货币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数字人民币迅猛的发展势头给了人们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许它可以替代美元成为一种全新的储备货币，以此来动摇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在樊明泰教授看来，期望数字人民币或者数字欧元等等来对抗美元霸权，至少在5年到10年之内还是一种奢望。专家樊明泰表示， 中国的数字技术以及数字应用，特别是数字支付方面的技术，现在处于世界前列。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经验能够对其他国家有所帮助呢？他分析指出， 在数字经济这个发展方面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觉得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因为我们的监管呢稍微滞后，或者说有意识的支持了一下，所以我们的数字技术及数字应用啊，在世界上呢，现在特别是数字支付方面的技术呢，还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欧盟国家里面呢，丹麦有一种数字支付，还有瑞典呢也有一种支付，但是它的规模与使用频率来说呢，都不如中国这么频繁，美国也是这样，也不像中国这么频繁。这个就是应该说我们这个数字技术啊，因为它应用的多，所以相对来说数字技术的支持和它有一定的这个经验来说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个经验呢，对其他国家来说呢，一个角度就是还是要平衡监管和隐私保护，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就是还是应该根据本国的情况吧，根据本国的情况来决定数字货币的这个使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在美国也问过，我在欧盟的这个几个国家，还要跟那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驻法使馆的聊的时候，也聊过这个问题。比如说比利时，它的国家范围很小，所以它支付的时候没有必要那么要远距离的支付。从时间和空间角度来说呢，可能需求不像中国这么大，没有那么着急啊，对吧？我非要这个今天的寄，明天就得收到，我没必要啊。当然，我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跟比利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人聊过，美国呢我也聊过一点，不敢说是百分之百了。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这个从时空角度来说呢，国外可能不会像中国有这么强烈的支付意愿。所以这两个角度来说呢，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根据本国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数字技术隐含的监管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我们看到了数字货币带来的在交易跨越时空方面的便利性，但是数字货币它隐含的风险，因为数字货币出来以后就必然就出来数字资产，有了数字资产就必然会有数字负债，那么它所隐含的风险呢，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 有观点认为，美国的通货膨胀会激化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美元霸主地位的衰落。在樊明泰看来，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霸主地位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他说， 这里面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的通胀上去以后，美国货币政策会调整。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呢，一方面从利率角度来说，一方面从这个货币数量角度来说。那么从利率角度来说呢，我们也知道，这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呢，在通胀呢，就是为了抑制通胀呢，它应该加息。那么第二个呢，它要收紧它的这个货币，那么就是从数量上来说，它会回购它一部分那个，就是缩小它的这个资产货币中央银行的这个资产规模。所以呢，一个是加息，一个是缩小美联储的资产规模。这是一个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看到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呢，这个美联储的资产和负债占它的 GDP 的比重呢是逐渐上升的，上升的还规模还不小。尽管它要收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的美联储的这个负债跟它 GDP 比重呢，最高的曾经在2008年达到138%、140%左右的概念。就是资产负债是相当于1.4倍的 GDP， 那么到了这2019年呢，我们会发现它就收缩了，但是2020年的以后，它又上升了到它的74%左右 ，GDP 的74%左右，这就是3/4的概念。所以呢，就应该说呢，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规模还是比较偏大。从它偏大角度来说呢，意味着两个东西，一个是呢，美国要收缩它资产负债表，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的话。就是会让世界其他国家呢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外溢性的冲击，它要加息的话呢，又通过价格这个途径呢，按照这个利率评价的冲击呢，那么也会抑制其他国家货币的降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美联储这个通胀啊，确实是会对其他国家发生外溢性影响。美国通货膨胀会导致美国货币政策调整，那么会对其他国家呢造成外溢性影响，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不是就会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呢？我觉得现在更多的体现在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上， 而不是仅仅从美国的货币政策这个角度来讲的，通胀这个角度来讲的。从国际经济角度来说呢，美国现在这种货币政策、美国的财政政策、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啊，它现在这种操作呀，会让其他国家呢对美国有离心，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会是布林斯顿体系面临挑战，但不能单纯的从那个通胀这个角度来讲，主要还是要从美国的这个对外经济政策角度来，当然包括美国的通胀的外溢，但更主要的还是应该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这个角度来说的。美国的通货膨胀会发挥一点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2022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我国传统大红灯笼为原型设计，相信圆头圆脑的它一定能用冰雪激情融化这个冬天里所有的寒冷。作为最早进入奥运会的冬季项目，花样滑冰早在1908年就加入了奥运大家庭，而且参加的还是第四届夏季奥运会，反差效果满分。对比花滑，冰壶可以说是冬奥的小字辈了，它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哟。1月15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er Works International.